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前不久呢，斯皮尔伯格的新片《头号玩家》上映了哈，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影院观看了这部影片哈。我呢抽空也看了，感觉呢确实是很不错，而且呢那一天也特别巧哈，几乎是我自己包场看的，一个人都没有，哇好爽啊。我觉得呢这部片子当中敢想敢做，而且呢把一件事情玩到极致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那么同样呢，在4月13号刚刚结束的歌手2018这个节目当中，如果说不考虑比赛结果，可能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一届的最大赢家是汪峰。因为什么呢，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听说汪峰参赛，很多人都提出了质疑啊，汪峰老师行吗？但是呢随着节目播出呢，这种疑问渐渐的消退，甚至呢他还通过这个节目成功的圈了一大波粉。因为在这个舞台上呢，他不仅仅是一个歌手，还是一个好歌曲的推荐人，而且呢还是一个音乐审美的普及人，还是集体记忆的塑造人，甚至呢有网友直接称他为是这个节目当中的头号玩家。好吧，今天我们的流行安静板块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歌手中的头号玩家汪峰。那么不知道各位对汪峰有哪些了解，那么在歌手上的表现啊，有没有改变您对汪峰的原初的印象呢？欢迎各位都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在汪峰登上歌手舞台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撕掉自己过去的标签。那么在这之前呢，很多人对汪峰的印象呢，就是一个摇滚歌手哈。然而呢，在大部分情况下呢，国内的摇滚歌手和唱功一般，这两个词是划等号的。而且呢，汪峰自己的特点呢也很鲜明，歌词当中呢到处都是青春、飞扬、梦想之类的词汇，是吧？哈，说出你的梦想，哈，现在已经是他的这个被大家玩坏的一句话了哈。每一次唱的时候呢，几乎都是啊嘶哑在喊。那么除了音乐方面呢，在性格之上，大家也认为他呢很自恋、很较真儿，不苟言笑哈。但实际上呢，其实汪峰他呢自认为哈，他不完全是这样。那么他在歌手这个舞台上的选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啊传唱度很高的这个秀恩爱的《无处安放》。那么相比之下呢，这算是汪峰所有作品当中比较温柔的一首歌了。毕竟呢，这是他写给章子怡的情歌。那么这首歌整体的音区呢只有一个八度，跨度很小，乍一听呢觉得不难，但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他呢定调本身定的就很高，一直处在高音区完整唱下来还挺不容易的，所以说呢节目播出之后，之前不太被看好的汪峰反倒成为了最大惊喜之一。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汪峰的《无处安放》作为节目的开始。 我闻到初春的味道，那如同往日是梦境新鲜的芬芳，也尝到思念的苦涩，这回望远方秋雨般无尽的萧索。我心爱的人啊，多年以后是否还记得我的点点，我的忧愁和挣扎，这将无处安放。我去到来时的路上， 睡的你在哪里？我思念的人啊，人们常说世界会让你变得淡忘，变得模糊和破碎，可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门总是这样这样无处安放。 可乐妞留言说，听汪峰在歌手舞台上唱着给子怡创作的无处安放，那一刻呢，我感动到飙泪。爱就是一首入心的歌，每当轻轻唱起，耳畔仿佛有一丝柔风轻轻吹来，在爱的路上给彼此的旷世温柔如这春天般温暖，无论是欢喜还是忧伤都有彼此陪伴，一同体会最真最美的爱。 太多人在我心底匆匆流过，可当我想念的时候，却只有你让我静静地流下眼泪。我心将无处安放。 无处安放来自汪峰，我是歌手2018、差点说错了哈 ，live 版本。那么在第一期进行了这个相对温柔的演唱之后呢，汪峰在第二期放了一个大招，什么呢？就把网上流行的二次元歌曲普通 disco 搬上了舞台。这首歌呢是2015年出现在弹幕网站上的真网络歌曲，歌曲的伴奏呢是通过合成器来制作的，人声呢是网友通过输入歌词和音符利用软件来发声的。那么其实呢，最近几年国内出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音乐，年轻朋友呢管它叫做二次元音乐，因为演唱者的形象呢是虚拟出来的，并没有真实的人。很多人都觉得汪峰选这首歌呢是不是有点儿戏啊，但是呢在这个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声音，会觉得他这样是在迎合流行哈，扔掉了自己。那好像他本身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他参加这个比赛的这个初衷就是要撕掉自己的标签嘛。那么其实呢，汪峰也并没有儿戏和仅仅是为了流行啦。那么小提琴和乐队的配合改变了整首歌的一个基调，那么这样的演绎方式呢也赋予了这首歌曲足够的严肃性。那么在语感方面呢，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的咬字的处理始终保持着很严肃不失娱乐的方式，即便是这种动次打次这样的歌曲呢被他一唱并不显得特别的土气哈。其实呢，同样在处理无处安放当中有体现，歌曲当中叮叮当当这种非常生活化的词汇哈，经过汪峰一唱呢反倒还是有点意思的哈。一起来分享这首普通 disco 来自汪峰。 来一首我最爱的普通音乐，踩着普通的鼓点，世界随着我旋转，就像我普通的开始单曲循环，跟着普通的节奏，身体普通的抖动，这普通的一切都变得普通。 这个动词大词还真是被汪峰老师咬得很严肃哈。甲乙丙丁不是我说，在2018年歌手节目当中，汪峰被称为好歌科普员，从 B 站神曲普通 disco 看到了他不同以往可爱的一面，再到冷门小众单曲下坠和清新民谣，儿时轻轻的歌唱属于平凡人的简单小事，还有我特别喜欢的再也没有。汪峰曾经说过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已经过了需要用唱歌来证明自己的时候了，我要做的是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的流行安静板块来跟大家聊一聊歌手中的头号玩家汪峰，其实呢就是梳理他在歌手2018整个比赛当中的歌曲曲目了。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那么除了在音乐类型上的进行不同的新鲜的尝试之外呢，汪峰通过演唱普通 disco 还达到了另外一个效果，那就是呢把二次元这种小众音乐普及给了没有接触过的人。其实呢纵观他在歌手舞台上演唱的所有作品，几乎呢绝大部分都是在做推广。最明显的呢就是他在第三期节目当中的表现，那一次呢他演唱的歌曲是石建波的下坠，这是一首非常小众但是呢也非常优秀的作品。最早呢这歌发行在2005年，后来呢迪克牛仔翻唱过，当时的歌名叫做可以不流泪，但是呢没火，但在汪峰的眼中呢这歌是很不错的，只是因为歌手呢默默无闻而被埋没了，同时呢他也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样的好歌推荐给大家，对吧，就跟我们的节目一样，我们呢也要把这些这个被淹没的这样的好作品啊好歌呀、啊、经典的东西啊推荐给各位。所以说呢汪峰在那一期呢把石建波也请到了录制现场，大家还有印象哈，而且呢在节目播出之后呢去关注了一下这首歌在各大音乐平台上的播放量和评论量，所以说还是相当走心的哈。继续来分享这首汪峰翻唱的下坠。 爱的对不对？ 现以后装作无所谓，把爱当成我的绝对，这个冬天才如此颓废，无边无际的伤悲，站在云麻醉，下坠，仿佛可以离开你的沉醉，我一点点回味，却带着泪。怎样在你转过身以后装作无所谓，把爱当成我的绝对，这个冬天才如此颓废，无边无际的伤悲，在云端飘摇欲坠，下坠，仿佛可以接受我的心碎，我一点点麻醉，下坠，仿佛回味，却带着泪。 下坠来自汪峰的演绎，确实如他所说，这是一首质量很高的这样的被埋没掉的歌曲，有没有觉得很好听呢？易思源说打开广播听文艺，文艺广播听好歌，好歌会说话，我们一起唱吧。若爱也说哈啊，他这段留言应该是针对无处安放说的哈，他说听到这首歌呢，再加上汪峰浑然天成的声音，我想到了一首句子，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爱你不光因为你为我而做的事，还因为为了你我能做成的事。我爱你因为你能唤出我最真的那一部分。广仔也说了哈，留了好长一段呢，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流行安记板块一起来聊歌手中的头号玩家汪峰。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汪峰呢，在《我是歌手2018》这个节目当中选歌的时候呢，他其实会考虑很多很多的因素，其实平时他选歌也会去考虑的比较全面了。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优秀的小众作品呢，就是他选歌的目的之一。同时呢，他也会关注生活，也会关注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关联关系。比如说他在第四期演唱的一首歌叫《儿时》，那么这首歌呢本身在民谣界是相当火的，但是呢因为节奏像是童谣，让人呢很容易就接受，而且呢歌词简单平直，每句词呢八个字，每四句呢是一段啊，很简单，格式呢也很工整，而且呢充满了画面感。当初呢汪峰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一下就喜欢上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首歌听到就特别喜欢，几乎它是完美的。但是呢喜欢只是他选择的原因之一，并不是全部的哈。童年这个词和汪峰本身没啥关系，他呢5岁开始拉小提琴，从那以后呢玩耍几乎就跟他 say goodbye 了哈。那么最放松的时候呢，也就是透过窗外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在楼下玩。如今呢他对于女儿的童年期盼呢就只有俩字，快乐。因为他知道有一些快乐不是以后的成就可以弥补得来的。一起来分享汪峰的儿时。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铁和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脚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篮筐一心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风雪路大闹嘻嘻哈，天更见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点点长大，天梦中打败兔年下，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笔字简笔画，我们就一点点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成板凳搭起一个家。日子总慢得不像话，一路半吃糖半闲家，二十寸彩电地沙发，5点半大风折冬花，满粉红那流星也下，萤火虫飞风半月下，大人俩听不懂的话。 床底下，我们就一点点长大，记忆里有句不天下，缠绵中漫漫了暑假，新学年就该剪头发，我们就一点点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曾以为自己多伟大，写的是不敢递给他。 可乐妞说，真正开始喜欢汪峰的一刻是听到北京北京，戴着耳机坐在公交车靠窗的位置，单曲循环这首歌，看着北京的夜景，至今印象深刻。特别喜欢汪峰的摇滚风格，喜欢他对于自己喜欢的摇滚勇往直前的坚持，不为社会流行风向所动，只做自己喜爱的音乐，从一开始到现在，他都是我心里的歌王啊。好多朋友在留言哈，大国力说一起摇摆 KTV 必点，他说汪峰老师经典曲目还是挺多的，王者风范。莫小七说了，通过节目真的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汪峰，也成功的对他路转粉，希望他以后能够多做类似的突破哟。 就一点点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写的是不敢递给他，我们就一点点长大，镜子在空虚中树下。 若爱说，今天是我两个好朋友的生日，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姑娘，他们现在也在听节目，我想祝他们生日快乐，今后甭管有什么风雨，我都会陪你们一起度过，不知道能不能读得出来，我还是想试一试。当然可以啦，祝你这些朋友还有你永远平安喜乐。 小小是不敢递给 儿时，来自汪峰的演绎。这首歌真的很美，当那个小号一起来的时候，那种泛黄的过去的那样的画面就一下就出来了，特别抓人啊。那除了这首歌之外呢，汪峰在第六期节目当中演唱的《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加夜猫子》也展示了汪峰对于生活的关注。那么第六期的播放时间呢是在2月16号，那天呢正好是农历大年初一，所以说呢汪峰就选了一首特别应景的歌。那么在介绍歌曲的时候呢，他也说，我觉得呀，在大年初一这一天一定是所有人都拿着手机，甭管是发红包还是祝贺，听完这首歌呢稍微想一想，是不是可以有一点点时间在这样的逢年过节的关键时刻留给自己和家人还有朋友，真正的面对面去沟通，让孩子们和家人们觉得你和他们一直在一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这首歌曲，但是呢我在这儿一定要做一个特别提示，因为这首歌当中开头和结尾会有一些特别的音效，就是跟我们的手机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尤其是开车的朋友，或者说是这个过马路在路上行走的朋友，这会儿呢不要去看手机，这是一个音效了，所以说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来喽。 say goodbye, bye, bye, bye. You say goodbye, bye, bye, bye. You say goodbye, goodbye. Say goodbye. 如果我变成了一部机器，就能够和你待在一起，把我的爱都变成数据，一不小心就会被删除记忆。 新月月说，很早以前听过普通 disco 这歌，所以说在看节目的时候呢，听说汪峰要改编这歌，第一感觉就是他怎么能适合唱这歌呢？后来听完他唱，我在想洛天依怎么能适合唱这个，哦，意思就是说反过来了哈。刚刚好说我普通的手打出普通的评论，希望主持人普通的和我进行普通的互动好吗？这是着了道了哈。小迷妹说，汪峰真的是让人刮目相看，选歌方面呢从来不迎合观众，而是把自己喜欢的音乐介绍给各位，而且呢从来不会管原版的创作过程。记得石建波就说，下坠这歌呢特别丧，睡觉的时候呢床塌了，于是他就想写首歌，没想到写的时候呢吉他弦还断了，六根弦呢就剩下四根，好吗？这是有多丧啊。 又是声音黄色肩膀在独自乱烧， 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啊，来自汪峰的演绎。那么在第一次汪峰谈论选歌问题的时候呢，他喜欢说这么一句话哈，就是说唱别人的歌曲呢，第一要把这歌本身的神韵表达出来，第二呢你真的需要与原作者有不一样的表达，然而呢适度把自己的特性加入其中。那么他第一次说这话呢是在第二期的节目当中，那一次呢他唱了普通 disco， 后来选歌的时候呢他始终坚持这个原则，比较明显的一次就是第五期，那一次呢他唱的是满江的 Mr. Man。 其实呢这首歌选的还是挺巧妙的，因为歌词关于梦想的成功和失败，希望和绝望，追求理想路上的一种迷惘艰辛和坚持，那么这些内容呢和汪峰早期的很多很多作品都是一致的，路线风格都是相吻合的。那么在编曲的时候呢，他又加入了一些能够凸显自己特色的摇滚风格。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来自汪峰翻唱的 Mr. Man， 如果说改成拼音的话应该是 Mr. 满，毕竟原唱是满江嘛。 在第几节车厢， Mr. Man， 黑夜这花里香，你川流不息的感想，每一个希望，你就买过欢喜朝阳和大都市的心脏。Mr. Man， 昨天几点回家？ Mr. Man， 有人在等你吗？小小天地城市角落，做你温暖的窝，头顶点点星光散落，路灯陪你唱歌，的工作没从时间来惩罚，叔叔口袋里的梦想还顽强，心中那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眼高高山岗，风吹来的方向，每次是一安慰，每次美好的事落了地心，我多可贵，千千万个小弟在这座城市大剧场，想念心酸的幸福的山，Mr. Man， 你能否记得住 Mr. Man 在时间的出途，你输掉的某些可能，那并不是全部，你拥有的哪怕瞬间也是上天的礼物，对面的空座位还是先来人吧，叔叔口袋里的梦想还张狂，心中那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是一片汪洋，如你眼神的 王仔说，我也来说说我是怎么知道汪峰的。在2004年北京的一个哥们儿极力向我推荐他的歌，于是呢我听了一晚上他的专辑，结果2005年我就在长公园见到他了，我坐在第一排正对着他，距离只有几米，比那个哥们儿还早见到他，我大声的喊，点了在雨中飞得更高，汪峰呢都听到了并且唱了。他说在雨中是第一首，因为我喊得最大声，那个时候呢汪峰戴着墨镜很酷，而且我记得当年现场的烟火实在是太呛哈。葛兰妞说，好歌都是具备真实场景和真实生活的，汪峰翻唱满江的 Mr. Man， 这首歌中呢有情怀情感，甚至还有对于未来的愿望，这首歌呢会给人一种劲儿，那个劲儿呢会让你记住过往，会鼓舞有梦想的人往前走，会给你力量，让人觉得即便现在在吃苦，未来呢也能变成礼物和财富。 迷思的满来自汪峰的演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后面只能再出一首歌了，所以说呢刚好正好我们的听众也在说到哈，南福尔摩斯说刚刚还想听空空如也，今天会有这首歌吗？我跟他回复的是如果时间允许就会有，那么虽然说时间不允许，我们今天也放给你听吧。其实呢放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在常规赛中这也是汪峰玩的最嗨的一次，就是第11期那一期呢，涉及到了一个晋级问题，所以说其他歌手的选择呢都是偏于安全保守，但是呢汪峰反其道而行，选择了空空如也。那么这个空空如也呢，不是他在专辑《信仰在空中飘荡》里的那一首，而是最近几个月在网上走红的歌。那为什么说这一次是他玩的最嗨的一次呢？因为从两个层面来看哈，这歌是他最冒险的一个尝试。首先在编曲方面，他加入了多种音乐元素，包括说唱、电子、爵士、放克、节奏布鲁斯，可以说呢复杂程度超过了他之前唱的任何一首歌曲。那么这种改编呢，往往会给人两种感觉，一种呢就是诶眼前一亮啊，觉得好新鲜呢，还有一种就是毁了原作哈，很极端。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在演唱的层面，他呢放弃了这样的啊钢铁男人的粗犷式的输出，在争取好名次的紧要关头，汪峰依然是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玩音乐，这也使得玩家的心态来驱使他，而且更好的展示了他玩家的一个状态哈。 境界也只是怀念，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遍，分手了也不过三百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大度我从不拒绝，反正于是空空空空如也。 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那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今晚我们的说电影节目呢来跟大家送上的是洗澡。那么最近呢柳絮太多，今天呢天气也不太好，所以说各位呢最近勤洗澡保持卫生。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好哥会说话，再会喽。 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点点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三百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们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都是冬天，悲